那么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可以讲到小建荣他们。不过呢，在《金匮要略本》里头啊，在这条后面还有一条，然后那条是在讲一个所谓的隔脉，皮革的革，说一个脉如果拔起来像一个空管子一样，它就代表这个人是有严重的失血之类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在处理这个虚劳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理它。那我们桂林古本里面这一条是放在平脉篇变脉篇里头，那我们就这条就暂且跳过好了啊。因为在临床上面我们要把桂枝龙母汤或者天雄散的脉其实倒没有那么样子一定要用隔脉来断症啊，所以就可以放过它，那就直接进入小建中汤的条文。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什么马刀夹阴哈，它到底是小建中汤症还是桂枝龙母汤症？其实临床上是都有可能哦，因为你是有的医家就认为说应该是桂枝龙母汤，因为淋巴一坨一坨就是痰症嘛，对不对？龙骨牡蛎才能够化掉这个一坨一坨的东西，这也是有道理。但是你说淋巴是因为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个循环能力变得很烂，所以才这样，那小建中汤就比较有道理。所以这两个可能性都是有的。那小建中汤的条文他是这么写的，他说：“虚劳里急，这个里急啊。”我想你说这个人容易跑厕所也是里急，容易肚子绞痛也是里急，像，所以我们姑且把它范围放得比较大，就是比如说很容易跑厕所，就是容易拉肚子，或者是小便次数太多，其实都可以算啊。那肚子感到绷紧这也算，那基本上就是他的消化跟代谢力量有问题。那这个心悸这件事情，你说是心阳不足或者心阴不足都有可能会心悸。而小建中汤我们其实在焦伤寒的时候讲过，对不对？就是它里面有桂枝甘草结构，所以补心阳效果很好，在伤寒里面它就已经在治心悸了。那如果你要说它治心阴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它里面这个奉心生血的这些什么又红又黄又甜又香什么都有啊，所以心阴心阳大概是都可以补到的。那这个衄，我们在上次也讲到说是一个人啊，他的这个什么组织啊，好像脆弱掉之后他自己都不能够修补自己。那这种东西其实小建中汤是特别的有办法，像是这类的这个衄字，到今天的话我就觉得很多人的胃溃疡啊，或者很多人的口疮啊，都已经变成小建中汤症去了。我们再往下讲一下，我们想一下小建中汤这个方剂是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啊？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说，建中汤可以说是一帖食脾调肝的药，因为建中汤里面芍药是养肝的，对不对？桂枝是平肝疏肝的，所以然后里面其他有麦芽糖啊什么啊，生姜大枣这些甘草这些补脾胃的药，所以肝虚而成脾的状态是非常适合用小建中汤的。所以同学啊，你们回我们大家回忆一下，我们之前在教少阳的时候有讲到很多柴胡剂，对不对？说什么消化轴这边这里那里不舒服用柴胡剂，但那些都还是比较偏实证的。那我们现在就要重新洗牌一下，今天的人的消化问题肝虚陈皮的很多，那临床上好用的方不见得是柴胡剂，其实是建中。建中治疗这些东西很有办法，说到今天什么胃溃疡啊，什么肠燥疾啊，什么那种各种消化系统的疾病，你是能够认得出它是一个虚劳底的，那用建中汤都还蛮有办法的。因为建中汤治肝病是这样子，就像是在桂林本也有，我不用同学不用翻，你就记得一件事情，他就说有我们这书上还有个条文，这在黄疸的部分有说，男子黄小便自利者，就是用虚劳的法来医，那用小建中汤。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黄疸这个病，我们一般以现代医学来讲，多半是跟肝病有关系的，对不对？那黄疸病的人，如果是他小便不利的， 那中医的观点就是说，湿热淤结在里面，对不对？所以要用清湿清热的药去利他的小便，把这个湿热拔出来。所以这种东西在阳明篇里面有很完整的论述，讲怎么用药。可是呢，如果这个人小便是利的，代表他没有湿热郁结的问题，那这一种的黄疸就是用小建中汤来医。就是小建中汤是经方里面补肝调肝的代表的方子，所以我们发下去的医案里面，同学可以回去自己看啊、哦，就有一些那种是真正的肝病哦，在闹黄疸，可是它合乎这个症，就是黄，可是它小便是利的，那就用下去，就连肝病都一起有医好哦。所以就是调肝的方子来讲，我觉得建中汤是很有意义的。甚至你可以说，我们如果要用很粗的医术来讲的话，肾脏病不管哪一种，你吃五苓散总会好一点嘛，对不对？那肝脏病其实也有这个调调，就不管哪一种，吃小建中总会好一点哦。就是虽然这样用药非常的不技巧，但是这样说也不能说是错了哦。那这个，所以调肝食脾这件事情是一点。那另外就是我们说建中汤哦，它补了心阳之后，因为它比桂枝汤芍药多一倍，对不对？所以它的药性就会被比较往下拽，加上饴糖又是往下沉的药，所以它能够把一个人的这个心火比较降到小肠，正好拿心火去补肾阳哈、哦。补，因为降到小肠就可以补到命门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上来讲的话，其实对于退虚火是蛮有办法的，这是小建中汤的一个能耐。而我觉得建中汤它的最大的特色其实是在于麦芽汤，就像桂枝汤你芍药加倍，只能叫做桂枝加芍药汤，不能叫建中汤。之所以叫建中汤，是因为有麦芽汤。大建中汤这个治寒疝的这个花椒、干姜、人参、饴糖，对不对？也是有麦芽糖的。所以建中这个字本身就是跟麦芽糖几乎是画上等号的哦。那么我们要怎么来构思这个方子，就是想说这个方子在虚劳这件事情上来做什么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人吃东西哦，好像不晓得有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以人类的身体来讲，其实有足够的糖类的时候啊，人的身体消化什么别的东西都比较消化得动。就像是从前有一些什么减肥法，就叫人不要吃淀粉，只吃鱼，只吃肉，不吃糖类，那吃到人瘦了之后不久就死翘翘了，对不对？就是没有糖类在帮忙的时候，很多东西会产生毒素的啊，身体撑不住。那么麦芽糖又是比较分解过的糖嘛，对，虽然不能说是单麦芽糖，不是单糖嘛，对，是双糖嘛，但是它对人体来讲还是负担比较轻的，算是很好吸收的东西。所以而桂枝汤的底又是所谓的调营卫的，对不对？调营卫的意思其实就是消化进去的东西能够把那个营养送到该去的地方。那么芍药加倍的时候呢，是把这个作用比较集中在消化轴这个地方啊、哦，当然你也可以说芍药对于一些肚子的绞痛什么东西蛮有效的。那这样的一种啊方剂结构，其实就可以说是你吃下去小建中汤之后，对哦，对对，小建中汤临床的时候是这样子啊、哦，芍药可以减量，麦芽糖不可以减量，这是规矩。就是说芍药这个药物，像张仲景自己书里面都有讲，容易拉肚子的人啊，你芍药少放一点，大黄少放一点，栀子少放一点，对不对？就是说因为其实小建中汤有些人是容易拉肚子的、哦、像你真的要我乘以这个 0.1 的剂 0.3 的剂量去吃小建中汤，我吃也会肚子痛，因为芍药太多了，多到那个肚子会反过来有一种闷痛闷痛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的人肠胃如没有那么好的前提啊，芍药少放一些其实没关系。所以芍药你不一定要放到桂枝的这个两倍，你放到 1.5 倍也可以，或者像我的话常常是这样子，就是三钱桂枝嘛，我就搭配这个三钱白芍、三钱赤芍，就是 把小小的药性弄得偏一点，或者是说我就桂枝换成烂肉桂，就是稍微暖一点，因为芍药还是比较寒。那这样的一个结构来讲哈，这个吃下去之后，它就好像是用小建中汤的这个药物结构去带领你身体吸收那个麦芽糖，补充给你的糖类。那人的身体，我不知道西医是怎么解释这件事情的，但是麦芽这味药在中医来讲就是帮助消化的药嘛，对不对？那麦芽糖我不知道有没有残留那个药性，我不敢讲。而且我呀贪便宜，小建中汤用那个化学合成麦芽糖吃了之后觉得很反胃啊，所以最近开始想要过高档的贵妇人人生啊，去买天然的麦芽糖来用用看，因为太甜了，所以恐怕要用天然麦芽糖比较有效。不过我从前有一次，就是即使是用人工麦芽糖我也觉得很有效，就是吃下去之后啊，当这个麦芽糖开始顺着这个桂枝汤结构啊开始运行之后，你的身体会有一种受到一个指令，就是说你可以开始好好修补你自己的这种感觉。而我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我那个时候是连续一段时间睡得很少，然后非常忙，然后口疮的很厉害。那我平常口疮是吃当归补血汤就会好，然后我就吃了当归补血汤也不觉得有好啊，就是人太累了。然后呢我就想说我这样子的身体感叫做虚劳，那我要吃小建中汤。然后我吃了小建中汤之后，就让我惊艳到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开始狂睡，就是说你的身体啊一旦开始进入疗愈的，就是被这个汤挑起了你的自我疗愈，第一件事就会很拼命睡觉，所以就啊睡得沉得不得了。然后起来之后，我觉得起来之后那时候的心情会觉得说美国啊拍那个吸血鬼电影大概就那种感觉吧，就是那种觉得他从心里头饿想吃东西，就这样冲出家门，然后看到什么就吃什么，这样一路吃，就是那种饿鬼地狱般的生活。就是你知道一旦小建中汤帮你把麦芽糖这样子顺一遍之后啊，你的身体开始会说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就这个整个饥饿的感觉会唤醒，所以会让人觉得张仲景的补药真妙啊。他并不是直接那个药怎么补你，而是那个药让你去狂睡，让你去狂吃，然后用这个狂睡跟狂吃来补你。所以我们说小建中汤是一个滋阴药，因为有形的营养啊麦芽糖什么还是蛮多的。那小建中汤我觉得它在中国的方剂的脉络里面可以说是一帖啊非常伟大的模范生等级的药。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看后代的医家啊开的滋阴药，你会发现都是偏比较冷的那一边，就是好像曼门冬啊什么玉竹什么生地黄，对不对？就是那个整体药吃起来什么女贞实加起来就是那个药性是凉凉的。而这个凉凉的这件事情当你拿来跟小建中汤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后代的医家的开法是错的。因为滋阴药这个东西啊，像小建中这种温药做底的滋阴药比较有意义，其实是比较有意义，因为它让你的身体吸收营养的那条路能够被打通，你这样那种凉凉的药就打不通了。然后让你的身体好好的去自我滋阴。什么叫自我滋阴？就是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营养嘛，就是所以你去吃牛排也是滋阴，你去吃饭也是滋阴，吃维他命也是滋阴，对不对？就这些有形的营养就是阴的话，那你只要让身体能够吸收这个阴的能力恢复就可以了嘛。那其他你何必一定要用什么地黄啊什么东西来滋，对不对？你吃牛排吃鱼吃肉一样可以滋啊，对不对？吃素的人吃豆腐也滋啊，就是有形的营养就好了嘛。所以小建中汤这个做法上来讲是用最好消化的东西打头阵来唤醒你的身体，那剩下你身体自己去滋。那我就觉得这样的其实比较有意义哈，就是这个 跟这个后代的人那种滋阴的思考是不一样的。像《黄帝内经》里面讲到虚劳，对不对？也会有一句话叫做“劳者温之”，当然那个温是指说温养啊，也不能说一定用温药。但是他的这个思考方向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说，其实一个虚的人，你要补一个虚，你当然药是要比较温暖的药才对嘛，对不对？那你要用到那么用到寒的药，到底是有点怪了。那么所以呢，他这个小药方的主症，这个既衄腹中痛这一串啊，像这个衄，我就说像我那时候治口疮，对不对？就这样子狂睡狂吃的那个同时，口疮就都好了，就觉得哇、哦，比当归补血汤猛哦，就是。当归补血汤医不好的口疮，吃小建中汤一帖就好，这样子。然后腹中痛啊，我觉得当一个人肝虚而陈皮的时候，其实他的肚子啊，这里绞痛那里绞痛，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什么都来。那这如果你知道是肝虚陈皮的话，建中法还是好，因为它能够让你的这地方的让你身体的伤能够收口。如果你不用建中法的话，你用消炎药也不太有用啊。然后至于说这个梦失惊，这个梦失惊在方剂理论里面哦，比较可能同学你们有觉得说，哎，梦遗这个病不是桂枝龙母比较像吗？对不对？就是神经失调，对不对？但实际上临床上中医不是这样分类哦，是这样子，因为人的这个性器官的感觉哦，还是受到肝胆的影响，就是肝经走这边这个问题。所以呢，一个人如果肝气郁结，也就是讲白点，就是以升降学来讲，就是肝气不升胆气不降的人会很容易失惊，就是在睡着的时候那地方会有一种刺激感。而这要怎么做呢？就是要疏肝降胆，所以桂枝疏肝，芍药降胆，这样子的话比较有实质的效果。所以这种梦失惊我们一般来讲是以这个肝胆的问题来看，但芍药降胆这件事你也可以说这个少阳区块的这个相火啊，聚到这边其实就是心火心包火，那这个心火你再用建中汤的结构把它拉下来去来做交心肾，这也对了啊，所以都有可能。那我们在建中汤用芍药的时候，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啊一点都不会口干的话，其实芍药就可以减量了。就是要一个人觉得比较干干的时候用芍药比较有意义，不然芍药用多了，这个人会肠胃会变得冷冷的，会变成消化能力反而变差。所以建中汤有时候会因为这个芍药在今天在用的时候会比较有一点点缺陷的，但是微微做一点调整都会蛮好的。或者是你在建中汤里面可以放一点点帮忙消化的药，什么放一点点干姜，放一点点白豆蔻之类啊、哦，不放一点点白扁豆之类的，这都是可以帮忙的。那至于说这个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啊，如果是这个过了连续一整天这个胡天胡地淫乱的生活造成这种感觉的话，那一帖小建中下去就好了，那桂枝龙母汤没有这么好的疗效。所以这个主症的确是偏到小建中汤。而这个主症到今天常常跟什么方是放到一起的、啊、温经汤症，就是这个更年期综合症啊，人啊发热啊，出汗啊，口干啊，嘴唇干，这个手心发热，这个东西张仲景当然理论上就放在温经汤没有错，可是温经汤里面那个吴茱萸啊用起来有副作用，就是说你吃到好一点的时候你要继续吃，有的时候吴茱萸继续吃眼睛就开始发干了，因为吴茱萸破肝阴石破得太厉害。所以你在面对这种患者的时候，你大概就是可以温经汤跟小建中汤做一个交替，就你可以用小建中汤保养、哦、也会有效。也就是说当他温经汤症很凸显的时候你用温经汤，但像有些人更年期，你看这更年期的人啊，哎呀黄脸婆一枚啊，脸黄的不得了，那根本就是消化机能是非常差的这种虚老黄，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小建中汤来煮也可以啊，所以这样的效果都是可以的。所以临床上面呢，我想这些状况呢，我觉得都是蛮适合用小建中汤的。那就是用这个饴糖的话，就是糖的吸收这一关先过了，其他哪一关都好过，所以就是用来通利整个人的这个消化机能，然后处理这个肝陈脾的问题。那当然 小建中汤镇的这个腹中痛啊，因为我们之前在讲徐老的条文都好像讲到什么少腹旋疾之类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临床会想说，小建中汤镇的肚子痛是不是小腹痛呢？当然我们不能说不是，因为芍药多的补药都对小腹是有帮助的，小腹的绞痛有帮助，所以如果女生是容易月经痛的人，你吃小建中汤也没什么不对。当然我觉得以保养来讲的话，现在月经痛的人寒散的比较多，所以吃当归生姜羊肉汤比较有效啦，就是但是不能说小建中汤不对。但是临床下我们在用小建中汤的时候，我想这个人的腹中痛啊，他就是整个消化器官这里那里的啊，就是他文字也是写腹中嘛，对不对？没有写小腹，所以就是说像胃痛啊或怎么样的这些问题，小建中汤是蛮有办法的啊。所以或者是我刚刚也说容易拉肚子或者容易便秘啊，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小建中汤都蛮好用的。而这个因为无论是小建中汤或者桂枝龙骨牡蛎汤，这种桂枝汤底的方子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它有帮助我们把吃下去的营养送去该去的地方的这个功能。所以比如说如果同学是有做运动的习惯的人啊，你运动前无论是吃桂枝龙骨汤或者是小建中汤其实都很好。就是像你如果你不吃这些补药啊，你可能要做要做这个很多个仰卧起坐才能够在肚子上长出六块肌啊。那但是呢，如果你是有吃小建中汤的话，那就会快非常多，就是等于你想把营养送去哪里，它可以帮你很多忙啊。所以如果你要锻炼身体要调整身材的话，那这些补药其实都会帮助还蛮多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因为现在你知道就是当然也可以说是很偏激的哦，现在很多男生练肌肉都已经不知道他现在过为什么要练肌肉了啊，就是明明是过得非常娘娘腔的生活啊，然后也不敢跟人家打架了，对不对？那肌肉要来干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他就是要练，对不对？但这个然后那些练肌肉的人他就会吃什么高蛋白饮料，对不对？对我来讲那不是就是所那天我吃的这个死掉的食物一样的东西吧，对不对？就觉得感觉好像感觉不是很好。可是现在就很多人都喜欢吃 那一类的东西啊。那我会觉得我们学中医，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练肌肉让自己比较有力气调整身材的话，那用小建还是好哦，就是非常容易练啊。所以它当然你就吃小建，然后不要吃冷的东西，吃了小建之后可能会变得比较容易饿，那你就该吃肉啊或怎么样就多吃啊，他就把营养带到该去的地方，那身体自然而然就会修补他自己。所以这样子一帖其实整体药性都还蛮温的药。那同学要记得它的主症是这个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它是治疗这些干干渴渴的病的。它本身是一帖虽然温但是又很润的药啊，就是临床上我们要对小建中汤有一个认识，就是以虚劳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帮助我们身体把营养啊输布吸收乃至于输布到该去的地方。所以同样是一个虚劳，我们从桂枝龙骨汤认识到一个好像从神经紧张开始的这种阳虚阴实的体质，跟小建中汤这种好像一个人的气血不能运化，造成这整个消化系统啊什么哪里哪里都开始脆弱开始变糟，那这样的一种体质的话，我想这两种方剂大概这样子分类的话，你临床上在开药的时候，你可能如果你用药的对象是自己或者是你的朋友，我想要认出这个人是桂枝龙骨汤体质还是小建中汤体质，我想不太难吧，对不对？就从他的生活习性或者思考方式来讲的话是可以认得出来的。那么那至于小建中汤临床的很多的用途，我想等到我们下个礼拜讲了黄芪建中方子黄芪建中汤之后我们再一起来看那 今天能够把这个最主轴的这个辩证的这个逻辑搞清楚，我觉得也就不错了。因为这几个方都是一辈子哦，我觉得是常用而且好用的方，就学方学到这，这里就会觉得，哎呀，回家可以去煮药吃了。我说我最近迷上那个什么中药调理包啊，就是那个叫那个药局，很多药局都有把那个药熬了以后用那个塑胶袋做真空包，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适合做，就放在冰箱里面，不要像我一样冰到已经死掉，就是一个礼拜以内热一热喝完，我觉得还蛮好的，所以同学可以考虑看看啊，就是当然也不能滥用啦，这些补药我说啊都是合症的时候用起来是神效啊，那如果你只是吃安心的，就会觉得这个药效温温的，